各位，上次讲到最大长官了解咗整个劫狱嘅过程，同埋知道咗劫狱人嘅头同被劫走咗嘅人之后，突然就落咗最大决心，系冇人估得到嘅。佢亲口开声发命令，通令所有军警收回全城戒严命令，通令所有军警唔再去追捕监仓逃犯同劫犯。咁一嚟，所有人都恶晒言啦，唔明白前后未到一日时辰，其变化会如此之大嘅。叫好嘅人自然系好多啦。咁有自命消息灵通嘅警察就笑住对人讲咯， 哎呀，皆因所有犯人打劫之人，统统已经一个不漏俾捉住，运晒入监狱，锁到实一实啦。 咁专查良民证同鉴别好人坏人嘅警察，而家就讲啦，嘿，好咯好咯，床有得瞓，凳可以坐啦。嗱，最大长官认为呢种太特别犯人，用眼前嘅普通办法去捉，即使一旦发现捉住嘅一定系自杀嘅死人啊！咁样捉拿毫无意义，而且大省日夜戒严，何时了啊？成何体统啊？民众臭闹唔在话下，官方政府面上无光啊！咁做作系下策。嗱，呢个大长官呢，大名叫宋勇，果然唔同啊！佢喺官邸紧急来回走动，要捉特殊重要人物、是非之王人士，当然要用最上特别嘅计策啦。长官宋勇心谂：若问何为特殊重要人物，咁有人话嗰两个人系大卖国贼。有人话是难得的熄灭战火救国救自己的民族大英雄。唉，陈宇文，首先你名声不臣，一朝天子一朝臣，那个蓝天明就更不得了了，其人用兵如神，每战必胜，说服国王得两国和平，东方国十大人物抽签决定边个做国王总督嗰阵，你居然临阵放弃，唔止决心解甲归田，又当面献计话蓝天明系卖国之贼，已经俾新政府清除解职，全国民众就会更加谅解，更加中意新政府，取得民心要靠新国贼。官方对民众讲，如果冇嗰个该死嘅蓝天明，我哋早就消灭北国啦。北国官方上下人讲，如果冇陈宇文恶贼嘅卖国，早已消灭东国。唉，可怜啊可怜，假戏真做就系真。蓝天明嘅贡献，古往今来难再有来人啊！嗱，北方国最大警督长官宋勇，做事特别，当知道暴动的人是出名的大英雄，是大卖国贼，居然立即落了命令不再追杀。有人细想之下，这样做莫非是高明中更高明？又有说，莫非身在政治舞场，一些事情只能够做，不可以讲出口，更加不可以亲自开口。还有这样讲，有政治身价或者名门就不同，君不见三国的汉中王刘备后生那阵靠身背干草上街，穷到要专做帮人织席先得米粮糊口充饥，织席的小儿后尾的大兵等同造反无疑，但计起身他是原来的皇叔，倒霉嗰阵成政治垃圾会经常饿饭，行运嗰阵呢皇亲就可以代替变成皇上，而唔算造反啊。好啦，而家仲係讲返我一班打劫监仓之人由东方国进入北国。咁呢班人 既有食豹子胆之勇，又有周密的策功计，再加状元才，亦加因有事前久经蓝天明亲自训练之下，土匪出身的钟家四虎人人都变成打斗能手，跑得特快兼枪法极准，每响必中。这一班人事前因为日日探监，对监仓门路摸到心透，所以成功打劫最重要监仓是有理由的。这班人既使用两千几年前齐国将军田丹攻打燕军那阵一模一样的古老极妙方法，用火牛进攻冲杀是聪明之举，大乱之下最终使到重要犯人得以脱险。事后的苦肉计下同时推出丁忌死人迷魂阵，令到大队警察讨厌死尸，惊怕死尸心理，终于快步远离。两日后，这个地区又见有几批送葬的人出殡，同样有哭哭啼啼和吹响哀乐前往各个地方。那日夜晚，大队警察前往光顾的丁记丧事馆认真检查那阵，钟家四虎钟丁单人匹马大摆棺材死尸阵，臭气冲天，压到大队警察上当。今日生意突然兴旺的丁记丧事馆继续急办丧事，一班逃亡之人自己就最清楚了。而家虽然没有那种全民众检查，为了慎重照旧要靠死人先保护到生人的，再由生人带路，同样是说逃亡者同死人同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好办法，所以要继续。有目共睹啦，只要有死人架刀，无论何时何地，所有民众同官方或者恶贼，所有好人坏人等等都不敢接近，不愿接近，就等同于所到之处就畅通无阻了。一班有勇有谋又谨慎的人照旧步步小心之后先向前。那位北国卖国贼陈宇文在足智多谋勇猛保护之下，经过十几日终于得远离北国那个伤心之地，顺利进入东方大国。之后从此人人放低心，开始有讲有笑，有人开口赞四弟钟丁汉诗更富，又名叫刀华香，非常到家，够机灵又真正，使到所有警察通通中计，而引到人人哈哈大笑。此行是翻东国，中途路经清水湾大镇，这一带是两国当年的战火之地，由副军长蓝天明几乎做俘虏之地。冇几多日，呢一班人就翻翻到两个月前出发嘅地方，有大都市之称嘅河城。而家多咗一位甚少讲说话嘅新客人。嗱，河城今日听当地人讲咧，嗰位外出办货去咗好耐，而家已经翻嚟嘅富商，名叫上泉嘅老板。因为早已派出宴客请帖一批，设宴恭请各界有地位非富则贵的人士，吉日就是今天，所以本河城最威猛的东红大酒楼因为有贵人宴客，现在东红大酒楼众酒保在领班指导下专向客人行礼表示欢迎。今夜果然热闹啊，而家两耳听闻，两眼睇见，一大串炮仗烧完，立即有众宾客就纷纷进入啦。又有熟人喺远处睇见嗰位张雷大保长正有讲有笑，仲携同夫人及朋友进入。而家请酒主人上泉老板身边仲企住一位中年衣裳华丽宴请宾客嘅女主人，张保长眼快嘴快啊！向自己老婆就笑住介绍话啦，这位是常太太， 保长太太就高兴，笑口大开，嘻嘻笑，多谢上太太宴请咁。上太两手作还礼样， 哎呀，难得张先生、张太太上面到场争光，请请请，请入啦。 两位得力酒保领班就急急在前带路，经过荷花大池，再入主流嘅宴客大厅。呢时外边又闻得有人上前欢迎叫： 局长同夫人到。 咁啊，再听见大富商陶老板、陶夫人到，督办江专员江夫人到，各酒保闻声。极力陪小心在前带路，外边啊继续传入叫啊叫，唔停叫，再转再快快传，转同传细听之下，知道越叫越高，原来位高就尊先至贵，有所唔同噶。仲有迟嚟嘅同早到嘅又唔同噶喎。此地华灯早上，大地已暗。有好多人早入座，但请酒主人上泉老板同夫人呢，照旧企喺中堂等候。直到最重要客人贺城市市长大人到嚟，闻声而全场起立，一阵紧张，热烈欢呼掌声之后，金桂田市长红光满面，加上名贵嘅金丝眼镜闪闪生光，果然非同凡响。市长到嚟，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全身有啲飘飘然，接住又好似不知不觉自己已经长高咗两寸半有多，前呼后拥之下到达最高席位。就喺呢阵时，身在贵地贵人又多、口有金牙嘅金市长单手举起高脚酒杯，面带笑容，立刻有一次最猛嘅地震声叫好。同时有人睇见嗰位步步紧跟金市长寸步不离嘅书记官，已经将台上一本厚薄适中嘅文件袋急急放入市长大人黄牛皮公事包度，里头装住啲乜嘢嘢呢？冇人知道嘅。接住又听到有人大声宣布：我哋嘅金市长仲有公事在身。金桂田市长讲声失陪之后，立即就慢慢步行，前边早有大路嘅掌声继续长响，等于系最礼貌嘅送行啦。从前有人讲：春宵夜最短，寂寞更最长。无奈席中人散，各自归家系自然嘅事。咁记得从前有人讲：夜长会梦多。而家呢度未有人入梦乡，此时此地对话嘅人，原来系请酒主人上泉老板同夫人喺房度讲冇人会听得到嘅说话。 唉，从前上战场咁就冇得讲啫，而家太平盛世做商人，都搞到好似上战场咁。一去就两个几月啦。 妇人声再继续讲啦， 仲有一件事系大事，点解急到咁样草草决定啫？我哋一家六口，你呢个做父亲嘅上传仔，上远、上见、上村女、上元，仲有我呢个白耶婆上欧氏。嗰日你啱啱出门十日，律师法官就话俾我知，叫我喺法院领土地契证嗰阵，先知道原来系要分割土地，一共只有五人份，每人一份，偏偏系你呢个做父亲嘅母。哎呀！呢一点我真系唔明白啦，唔明白嘅仲有啊，上村呢个人，佢亲生父母系边个冇人知道，点解又会分到一份啫？ 女人讲到呢处，上前就突然间骑骑笑啦， 哎，原来咁啫嘛。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